从今年起，北京的急救中心将在通州区设立通州部，计划分为两期开设站点，从而将通州120纳入市级的统一管理，逐步满足北京行政的副中心乃至通州区的急救需求。从京港地铁获悉，京港地铁 M 地铁的引廊项目携手新华社新媒体中心，在地铁四号线的宣武门站举办了主题为@所有人看路看世界的丝绸之路主题影像展，乘客可以选择参观主题车站，乘坐丝路专列，感受西域文化。作为京城首个地铁引廊， M 地铁引廊充分利用了地铁媒体的空间，打造地铁内的影像展，让游客在出行的碎片化时间内足不出地铁，可以感知和体验各类风情文化。来关注影视方面的消息，北美票房统计网站最近公布了周末电影市场的数据，其中49部的影片票房报收约1.92亿美元，同比飙升了92.4%，创造了进入2017年以来北美周末电影市场数一数二的好成绩。其中力拔头筹的《银河护卫队二》夺得了1.45亿美元，占总票房的75%之多。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送我，请别送我，请别送我，请别送我，请别送我，就当我是那云朵，请别送我。请送别我，别送我，说再见吧，故乡已在身后了，你不要再想起我，请别送我，你不要想起我，请别送我。 想起你轻柔的

实没有顾虑，仿佛身边拥有一切，看似与别人作戏，假望 几许将烈酒斟满那空杯中，藉着那酒洗去悲伤，

下去，只好只做朋友。再向前一点点，我就会点头；再冲动一点点，我就不闪躲。不过三个字，别犹豫这么久，只要你说出口，你就能拥有我。只好只做朋友，再向前一点点，我就会点头；再冲动一点点，我就不闪躲。不过三个字，别犹豫这么久，只要你说出口，你就能拥有我。只要你说出口，你就能。 当你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，内心会有什么样的活动呢？现在再走进电影院，已经不想看什么爱情故事了，总觉得这种电影看多了会矫情，所以更愿意在电影院里选择一些大片，看一看画面，看有刺激感的故事。但是最近听了一首歌之后呢，突然很想去电影院看一看这种甜蜜的爱情电影。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，歌名确实是长了一点，但是却意外的让我记了下来。听起来歌词呢是用追忆和追问的语气，把一对恋爱当中男女的心思写得能够听见泉水的叮咚声，很有意思的歌词。其中有两句让我印象深刻，叫做水管在开花，树叶有翅膀。好像听到这两句的时候，画面总是能够通过脑海当中溢出来，浮现在眼前。到底喜欢上一个人，内心会有什么样的活动呢？记得之前在微博上看到了这样一段表白的话，感觉很符合今天这首歌的名字。跟我走吧，忐忑给你，情书给你，不眠的夜给你，四月的清晨给你，雪糕的第一口给你，海底捞最后一颗鱼丸也给你，手给你，怀抱给你，跋涉给你，等待给你，钥匙给你，家给你，一腔孤勇和余生的60年全部都给你。我想这也就是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。那不知道在听歌的时候，你会不会也想起自己喜欢的人呢？ 在9月潮湿的车厢，你看着车窗，窗外它水管在开花，椅子在异乡，树叶有翅膀，上海的街道，雪山在边上，你靠着车窗，我心脏一旁。去哪？你看那9点钟方向，日内瓦湖的房子。街上7000个地方，我们定居哪？告诉我，答案是 什么？你喜欢去哪？青海或三亚，冰岛或希腊，南美不去吗？沙漠你爱吗？这里的雨季只有一两天，那昼很长，夜很短，夜晚有三年。知道吗？今天的消息说一号公路上那座桥断了，我们还去吗？要不再说呢，再休一年吧，一年能等吗？你还去吗？呜呼，你喜欢吗？你喜欢吗？